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深茂坪，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0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7: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喂，老妈，早晨啊！点解你早咗咁多翻嚟嘅吓？冇咩事啊嘛？你只表坏咗啊？吓， 榴莲，慢慢嚟。正所谓机会呢是留给有预备的人，要做好一个节目，事前准备功夫梗是要做到足的啦。如果仲有时间剩的话，仲可以喝啖茶，松容不迫，自然就可以同大家一起开心日报啦。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黄桂林、 刘莲 开心日报。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1月21日星期四啊，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噶。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下个月吓2月24日咧，将会发表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咁而家咧就进行紧咨询。咁早前咧亦都系会见过唔同政党嘅代表啦，亦都有一啲嘅专业团体发表意见噶。嗱，咁當然啦，而家疫情打擊經濟底下咧，好多嘅團體啊、政黨啊，都會提出一啲嘅紓困措施嘅一啲嘅建議啦。咁但係睇住而家即政府嗰個經常開支，近年咧已經增加咗好多啦。咁同埋咧，今年又會出現一個3000億嘅財赤啦，財政儲備咧係下降啦。咁同埋咧，呢個疫情同埋外圍嘅經濟環境都係比較唔明朗嘅情況之下，大家咧即係對於紓困措施可以做到幾多咧，都係有一個嘅疑問噶。咁所以有啲嘅政黨啊、團體啊，都係建議咧，就係喺財赤嘅情況之下咧，不如都係時候咧去到檢討一下香港嘅税制啦嚇。咁啊，成日都講到話咧，香港嘅税基狹窄啦。咁喺呢啲經濟出現咗波動嘅情況之下咧，咁可能咧令到政府嘅收入咧會出現唔穩定。咁所以咧，好多嘅政黨都提出咗一啲嘅稅率嘅調整啊，又或者係開徵一啲新税項嘅建議。 例如話有啲乜嘢咧？新民黨咁樣啦，新民黨咧就建議上調股票買賣印花税啊。咁呢個嘅建議咧，都得到自由黨嘅一個提議噶。咁就係話上調咧股票買賣嘅啲印花税啦。咁另外咧，新民黨咧亦都提出係上調一啲嘅博取税嘅稅率嚇。咁而家咧博彩方面咧係有賽馬同埋足球啦。咁新民黨咧建議咧兩個嘅投注嘅稅率咧都要係向上調噶。咁而另一方面咧，實政原卓嘅田北辰咧，亦都係提出咗一啲嘅税項嘅建議啊，話要政府咧係要研究擴闊税基，例如咧就係累進式嘅資產增值税啦、累進式嘅股息税啦，同埋咧係累進式嘅紅酒税等等噶。咁當然啦，即係香港即係出現一個税基狹窄嘅問題，都係一個老話題啦。咁但係咧，即係引入一啲嘅新税項啊，或者調整一啲稅率咧，都必然咧就會令到一啲嘅市民咧受到影響噶。各位聽緊節目嘅朋友，大家點樣睇而家香港嘅一啲税收嘅情況呢？如果頭先有啲政黨話即係要開徵呢個嘅一啲其他嘅税項啦，或者上調一啲嘅稅率啦，譬如話頭先講股票印花税要上調啦，博彩税要上調啦，甚至講緊話咧一啲項目咧都可以納入呢、這個博彩税嘅範圍，譬如話係 NBA 美國職業籃球聯賽啦，或者係 MMA 嘅一啲格鬥比賽等等咧，都話可以做嚟做一個嘅博彩去收博彩税啦。大家又同唔同意啦嚇？至於有啲人亦都講咗好耐嘅，譬如資產增值税啊等等，又有冇得諗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一下。轉頭咧都會揾一啲嘅政黨代表咧同我哋一齊傾嘅噃。 狗仔二十年嚟不斷進出監獄，作為姐夫，佢真係出心有出力噶。 你今日可能會覺得自己放手去對待一個兒子，好似好唔啱。但我可以話俾你聽，你兩年後你一定會多謝自己今次嘅選擇。但兩個人相愛係關顧到佢一家人嘅，應該我會覺得係。 香港電台第一台關顧更生人士會聯合製作《愛相隨》， 詳情大家要留意星期日黃昏六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葉韻兒主持嘅《萬千寵愛》。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死亡可以同我哋距离好近，甚至降临一刻连自己都不知道。至亲好友可以担当什么角色？不辞而别的遗憾，在世者怎样梳理呢？邓达志同嘉宾吴桂生医生一起讲听不到的永别。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咧財政預算案嘅諮詢啦，咁有好多嘅政黨團體都提出咗意見啦，咁大家各位聽眾又點睇呢？如果大家對於財政預算案有啲咩嘅建議睇法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啦。剛才都講啦，有啲政黨咧就提出一啲嘅新税項啊，或者調整稅率，大家又點睇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噶。嗱，電話旁邊咧就有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啊，葉太你好。 你好， 系都知道你哋咧就就住财政预算案向司长咧发表咗意见啦。咁但系咧就首先都想去关注翻你哋对于一啲嘅新嘅税率或者税项嘅啲建议先。咁首先咧，你哋就提议咧话上调股票买卖印花税，嗰个嘅上调幅度系点？个谂法系点啊？ 佢而家0.1% 嘅啫，系嘛？咁就而家股市升得唔紧要，买股票投资自在有钱赚嘅啫，系咪吓？嗰、那个印花税加些少唔系问题嘅，你加到0.3%又得，加到0.5%又得，政府可以计下条数口嚟嘅。 嗯，咁但系如果由百分之零，如果系0.1%加到，即系譬如你头先讲0.3%、0.5%，即系讲紧3至5倍嘅即系加幅噶咯，会唔会都太多啊？ 你用基数嚟计啊，多啫，但比起你投资获利嘅个款项就唔算多。以你买股票投资的金额又不算多，是不是、因为股市这么畅旺，那个交投这么畅旺，这个是可以帮政府、提供多些收入嘛。即是我们需要多些 的收入来帮真正有需要的人嘛，所以应该考虑、是不是 你买股票不是必要开支，你不是买牛奶面包嘛。 你哋預計股票印花税嘅提升會為政府帶嚟幾多額外嘅收入啊？ 呢啲要睇一路嗰個交投量維持幾多啦，同埋要睇政府最終決定嘅增幅幾多啦。呢啲政府自己會計啦，呢啲數係咪？ 嗱，不過睇翻咧，即係其他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咁佢哋去做呢個嘅股票市場印花税咧，都係咧好似都低過香港啊！啲人都話，因為譬如睇內地咁啦，內地嘅 A 股咧，其實淨係收賣方嘅印花税嘅啫，係講緊賣方要俾0.1%。咁睇翻香港咧，其實而家咧買同埋賣咧都要俾0.1%嘅咯。咁其實即係香港已經俾多咗啦。咁同埋睇即係譬如美國啊，係唔收呢個股票印花税嘅喎。咁香港有冇真係需要去到調整呢個印花税率咧？ 美国唔收股票印花税啫，佢收 capital gain 啊嘛，资本增值税啊嘛，咪仲乸你吓，各有各不同嘅税制嘅考虑系嘛？内地话只收一方啫，佢有第二啲税制嘅啫，我哋系简单啊嘛，我哋冇 capital gain 嘅，又冇 dividend withholding tax， 唯一就系 stamp duty 啫嘛，系咪？呢啲唔系必要嘅开支嘛，唔系牛奶面包，你有钱去投资啫嘛。政府咁面对咁大嘅财赤，要咁多人要帮，加些少都唔制。 你觉得喺呢个股票印花税嘅收取嘅时候咧，有冇需要分嗰个资金来源啊？因为譬如都近期都大家都去分析咧，系由即系内地嚟嘅资金都带旺股市啦。咁其实会唔会话净系收一啲即系譬如比较炽热热钱嘅一啲股票印花税而唔收本地嘅咧？会唔会咁？ 我谂好难啊，咁样亦都冇乜睇唔到有乜逻辑要惩罚。或者北水或者南水或者东水西水，其实据我了解咧，香港个股票投资咧，75% 系 institutional， 即系嗰啲专业嘅基金啊、资金啊去买嘅，25% 先至个别股民嘅啫。咁所以以嗰啲大户嚟讲，收多些少有乜问题啫？佢哋食大茶饭，香港已经搵大钱啦。香港嘅股市 market cap 系好大，同埋相当之畅旺啊嘛。如果呢啲税都唔考虑，你根本唔可以諗再有新嘅税收或者更多嘅税收啦。我再讲多次，买股票唔系牛奶面包喎。 咁但系 有钱先去买嘅啫。 但譬如都头先我讲，即系其他国家地区咧收紧嘅股票印花税咧都系低过香港嘅。咁其实都担唔担心呢个会让国际市场有一个即系释放一个信息，就系香港而家收多啲税啦，咁会可能会影响香港个金融市场咧？ 绝对唔会， 不 是绝对唔会啊！你一个股一啲公司喺边度上市就睇佢，讲真的炒唔炒得起嘅啫，系咪？咁香港个北水源源而来，我哋 market cap 咁大，啲 P E 可以又唔算高，系嘛？咁我睇真正投资期望有回报嘅人，唔会话计较些少印花税，同埋呢啲可高可低噶。第日如果是财政状况许可，可能又要减翻嘅啫。 好啦，你 唔可以净系同我第啲地方比啊，人哋嘅税率系第啲嘅税率系复杂同多过我哋好多嘛。 都讲讲你哋其他嘅建议啦，譬如都建议到话要上调博彩税率啊，咁我将足球比赛嘅投注税率咧就由50%提升至到80%啦，咁就话赛马嘅投注税率，你哋就建议由72%到75%咧，就提升到75%到80%啊，个谂法系点啊？ 因为 betting duty， 因为喺香港呢啲完全系因为香港咧嘅税基窄，而唔可以引进好多外国嘅税种啊。外国最帮政府系确保稳定开收入嘅就系销售税或者增值税，香港系做唔到嘅，政治上不可行，所以只可以谂第二啲方法。而 betting duty 咧，而家咧就系占大概3% 嘅，但系有可以增加空間嘅，而我哋發覺足球博彩咧個量已經大過跑馬啦，嚇嗰個好有潛力嘅，而且馬會亦都係諗緊，希望有機會做多啲運動嘅博彩。你唔做咧，都已經係有非法網上進行噶啦。呢啲生意馬會係想做嘅，咁同馬會當然聽同我哋傾過，一聽見加税人人反對噶啦，係嘛？咁啊，佢哋話我哋已經好高啦，比起第度，但唔好忘記。香港馬會是壟斷 monopoly 嚟嘅，你去澳洲入去入場跑馬是很多 booking 嚇嗰啲嚟走嚟 bookie 走嚟 漏你买的，香港是垄断的，当年是皇家御准的，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不即是在没有第二些税种可以容易开的时候就想这些咯。那有些人增值税你制不制啊？增值税就被全城闹爆，是吧？我买层楼你抽一半啊？又或者是股票的 withholding duty， 美国就是啦，股票一股公司一派息先扣了你 30%， 如果你建议这些又被人斩死了，因为很多是靠股息养老那些嘛。在没有什么税种可以考虑之下，我们提这些出来大家傾下研究下咯。 咁但係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資產增值税咁樣啦，咁有啲人又會去到去到拗咧，就係話資產增值税都可以係其中一個即係樓市調控嘅措施啊，咁都係即係喺譬如而家香港嘅市道都可能有一定嘅作用嘅喎，咁你又同唔同意咧？ 呢、這個影響大好多， 係咪啊？ 這個對香港嘅簡單低税制嘅衝擊大好多。我哋其中好多人中意嚟香港投資就係冇資產。增值税不是只是对大户，就是对一般市民，譬如我想买一层楼帮仔女买一层半山楼，买了他拿些钱帮仔女置业，都已经即刻受打击。这个打击是重，远远重过说买卖股票增加啲咁多嘅印花税，需要谂清谂楚咯。 嗯，头先博彩税嗰度咧，咁就都见你哋嘅建议都提到话咧，马会方面都向都提出过话去增设其他嘅运动项目嘅博彩税率，系嘛？有啲乜嘢啊？ 篮球啦 ，NBA 啦， 系 呢个系好多地方都有啦，系嘛？如果英国就乜嘢都有，咁mixed martial arts 啦嚇，嗰啲都可以考慮，好多都可以考慮嘅，因為好多呢啲網上非法又好合法又好進行緊，好多地方都有，而且我相信馬會係會做得好。 嚇，咁啊，香港其實係咪已經有一個即係大家係熟悉呢啲運動啊，或者已經有成熟嘅一個方法去到就住呢啲嘅運動項目去到投注咧？ 我諗好快學嘅啫，呢啲香港人咁叻係嘛？赌博呢啲我就唔识啦，我喺呢方面特别蠢嘅，不过我谂好多人好叻嘅。 系好啦，关于呢个嘅财政预算案嘅建议方面咧，你哋都仲有其他嘅建议啊，包括咧就系希望做一啲嘅开源同埋节流嘅措施，系嘛？都请你讲啊。 开源头先有两个新嘅税种讲咗啦，譬如你话如果话开增加税，你增加系入息税。或者是利得税，呢啲系目前经济环境唔可行嘅吓。咁啊，节流，我哋认为政府部门可以削减开支啦。其实呢啲遇到财赤时候，过去嘅财政司梁锦松都做过嘅 2% cut 啊嘛，维持一段时期嘅。甚至冇财赤，有大量盈余嘅时候，曾俊华财爷都建议过嘅，叫啲部门去 cut 嘅。因为其实呢个系一个管理嘅常见嘅做法，因为每一个部门。佢個 baseline 一定有啲錢可以慳到嘅，啊，譬如你有咁多香港經過咁多個月係 work from home 啦，好多部門都唔提供某啲服務啦，你燈油火蠟一定都慳到啦，係咪？譬如你而家只開兩個口岸，大橋同埋深圳灣，而呢啲口岸都係開好少嘅通道，咁一定慳到啲燈油火蠟㗎啦，伙計 OT 都慳到啦，係咪？咁呢啲應該考慮啊嘛， 咁好啦，多谢晒阿叶太吓，多谢你。 嗯， 啊，叶太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新民党主席。咁佢就头先提出咗啲新嘅税项啦，同埋税率调整嘅啲建议啦。大家点样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自由风一齐倾下。嗱，电话旁边咧就有一位听众陈小姐喺度啊。陈小姐你好， 你好， 吓，请讲啊。 冇嘅，啱啱听到关于税率个问题咧。其实点解要系头先听到阿叶太所讲要系啦，点解要用嗰啲咩股票嗰啲税率咧咁样？ 嗯， 点解你哋唔谂下香港嘅楼市升到咁高吓，啲楼啲豪宅嘅话，点解唔喺佢哋嗰啲增嗰啲税加多啲咧？其实我觉得一样嘢。 啊，头先佢都有回应啊，关于资产增值税嘅问题咧，佢认为个影响可能太大啊，好多市民即系有一啲需要咧，去到即系买卖楼宇咧，可能会影响佢哋咯。 咁其实讲真一句啊，你香港豪宅，你睇下个物价升，嗰个楼价升得咁高，佢哋能够有钱买得豪宅嘅话，咁我觉得佢都唔会争嗰少少税而俾唔到咯。 咁你话买股票嗰啲，真系有啲小市民只系话，根本基本上佢个生活都唔够，佢只系可能攞少少嘅钱出嚟，叫做搏一搏。咁你要增加佢税率，咁佢都会有机会输噶嘛？其实一句、一样嘢。 OK， 当然赌博系有输有赢，咁我就唔系好赞成咯。我觉得就应该喺或者你喺楼价嘅边去一个限额里边增加佢哋嗰个税收咯。 OK， 咁当然唔系话嗰啲好。好細嘅樓嗰啲嗰種啦，梗係豪宅嗰啲嚟增加佢嘅税收咯。 OK， 好啊，多謝曬陳小姐嘅意見啦，大家又同唔同意咧？可以打嚟18723111啊！有聽眾麥先生喺度，麥生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 係， 基本上咧，我就同意咧阿葉太講嗰啲嘢啦。咁、但係我想講啲數字出嚟咧，咁我諗啲觀眾咧就考慮多啲。你知唔知而家每一日成交係3000億？3000億即係可以提供幾多税？你知唔知啊？即係每一日3億税。咁如果有200多日嘅。嘅成交都是2000-3000億嘅，即系话如果我哋稍微增加一下嗰个印花税咧，咁可能咧我哋嘅库房嘅收入咧一年嚟计咧系讲1000億嘅。咁我呢一方面咧，我希望财爷真系慎重啲考虑。嗱，我申报利益先啦，我自己又炒股票，但系印花税嗰样嘢，我系话俾你听，望都唔望嘅，佢几收我几多冇所谓啫。问题你好唔好彩投资嗰时赚唔赚到钱啫嘛？呢、這个先系最实际啊嘛。咁尤其而家咁多过江龙嚟香港。想赚钱嘅，喂， okay. 你赚完钱留翻啲俾我香港市民，当乜嘢都好啦，当系我哋应有嘅利益就好， okay. 或者你应该要放翻低啲都好啦。我谂呢样嘢应该慎重啲考虑啦。 好啊，多谢晒麦先生吓，咁啊，股票税吓，呢个博彩税，大家点睇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3宗系本地感染，其中16宗源头不明，另外有4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新增确诊个案有31宗嚟自油尖旺区，其中14宗属于强制检测区域楼宇，1宗嚟自核心区域。另外再有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安任村德任楼、丽港城第5座同富荣花园第2座。初步确诊个案的患者包括九龙佐敦常安大厦2楼一间老人院的院友，院舍有21名院友和6名员工要安排送往检疫中心。另外，昨日公布北区医院一名护士初步确诊，有4名护士列为密切接触者，最终下载发现一名屯门医院和一名伊利沙伯医院护士曾经同他吃饭，其中伊利沙伯医院护士初步确诊。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馬逢國認為，政府抗疫措施一刀切，希望政府和業界商議重開部分場所的條件。他說收到業界的質疑，認為政府容許在球場復辦花市，讓數以萬計的市民聚集，但同時不讓足球比賽在球場舉行，業界難以理解為何舉辦花市的風險低過足球比賽。马逢国又话，体育业界和电影业的相关场地在农历新年之后仍然封闭，担心有关的行业难以生存。连锁家品店 IKEA 宜家家居暂停服务，本台致电客户服务部电话语音系统提示顾客话收银柜台出现问题，暂时无法开店。网上购物服务亦都暂时无法使用，正喺度复修。至于在沙田分店，有职员在门口提醒顾客分店已经关门，只是有已经俾咗钱的客人可以入去攞货。IKEA 宜家家居在本港有4间分店，分别是位于铜锣湾、九龙湾、沙田和荃湾。美国纽约州一架军方直升机飞行训练期间坠机，机上3名国民警卫军队员全部罹难。涉事的 UH-60 黑鹰医疗直升机当地星期三傍晚由罗切斯特国际机场陆军航空支援中心起飞，前往另一处的支援中心，中途在一片农田失事坠毁。当地传媒拍摄的相可以见到飞机残骸在雪地上燃烧，火势猛烈。

买下下主又先有机会赢，我赢个机会率咧系等于三分一，系咪啊？ 啊， 你好似买大细咁，15% 买100蚊啊！佢85蚊俾你 ，OK， 咁抽咗15个水咗咯喎。 啊，但而家譬如赛马嗰个税率咧，已经讲70几噶啦。咁其实咧，再加多少少，系咪真系争好远咧？又或者系足球嚟讲，去睇齐又应唔应该咧？ 嗱，我唔明白，所谓你马会收70几，譬如我100蚊买一100蚊落去嘅赛马，咁咪抽几点水啊？抽过几多？20几多？差个%就系噶。咁已經收得好緊要啦！ Okay. 你講來講去啲賭錢，呢啲賭波賭馬都啲窮鬼嚟啊嘛！ 而、okay, 家、 okay, 變咗就劫貧濟富。 OK， 多謝曬葉生嚇，咁即係佢都認為都有唔少嘅博彩人士，都可能係唔同階層嘅人士啦嚇，咁都關注到呢個問題啦。好啦，有聽眾郭女士喺度嚇，郭女士你好， 喂，係你好， 請講 啦。係啊，有今日啊，我都好贊成啊葉柳講嗰兩個税制嘅，其實。首先咧，如果股票咁計咧，即係如果你話物業嗰度真係唔可以再加噶啦，因為當中真係有好多基層人士，唔係有好多唔同層面嘅人士去做投資又好、自住又好咁樣噶嘛。如果再加，其實都幾吃力。同埋有一啲人，如果真係唔係買開樓嗰啲人，可能喺税制嗰度搞唔掂咧，佢計錯數都唔定嘅。但係咧，如果我覺得，如果譬如話你玩股票嗰班人好精明噶嘛。我赚几多蚀几多，佢好清楚知道噶嘛？赚多咗，我唔介意俾多嗰10000蚊，可能俾多20-30蚊。咁如果蚀咗，又唔争咗嗰少少，即系我觉得会系咁睇。但系如果讲到赌博税嗰度咧，我好赞成俾马会嘅。你睇下马会资助咗，即系佢哋真系独家噶嘛？咁独家得嚟，咁佢又真系好有贡献噶嘛？有啲钱，咁就即系摆咗喺好多慈善啊嗰度。咁其实我觉得如果嗰班，即系赌钱，嗱我就冇赌嘅。咁但系如果佢真系输咗又好，赢咗都好，如果佢个水里面唔觉意漏咗一啲俾马会，咁佢哋嚟帮你做慈善，我都觉得都好啊，好过净系斋益俾一啲真系点样开咁样咯。我所以喺我自己嚟睇，我好赞成咯， okay. 我好赞成呢两个税，我觉得比较反为我觉得正面啲咯，因为佢唔系一啲我真系日常嘅嘢咯。 嗯，好啊，多谢晒郭女士嘅电话吓。咁其实睇翻而家咧嗰个足球比赛嘅投注嘅税率咧系50%嘅吓。咁同埋咧就系赛马嘅投注咧，现行嘅税率就系72.5%至75%嘅。咁新民党嘅建议咧就讲紧话足球比赛嘅投注咧就由50%增加至到80%啦。咁而咧赛马投注咧就增加至到75%到80%噶。咁大家又点样睇呢啲嘅建议咧吓？咁欢迎打嚟1872311，都继续咧系开放热线俾大家打电话上嚟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人阻住晒，咁啊阻住地球转啦，类似英文我哋可以点样讲？咁其实有个好简单 expression 咧。我哋大家應該都要識嘅，就係、是、to stand in the way of somebody， to stand in the way， S-T-A-N-D 企喺度 ，in the way 即係喺度阻住嗰條路啊，令到人行唔到。to stand in the way of somebody or something 就係咧阻住人去做嗰啲東西。咁呢個就希望解答到某一個問題啦。For example， nothing is going to stand in the way of Uncle Sue's weight losing plan。咁就呢个世上冇嘢能够阻到萧叔叔减肥嘅。好，下次再见，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就係財政預算案，有唔同嘅團體咧都提出一啲嘅税項嘅一啲建議啊。咁頭先講起博彩税咧，咁其實咧新民黨都有一個嘅建議書裏面咧都提到話咧，其實咧嗰個嘅博彩嘅金額咧嚇，咁就其實喺疫情之下咧都冇特別受到影響。咁佢哋都發現咧，就算喺疫情嘅影響之下，馬會舊年嘅博彩同埋獎券收入咧仍然係高達310多億嘅嚇。咁而咧就係過去嗰幾年咧，咁啊每年所得嘅博彩同埋彩票税咧，就大概係200至220億元。咁如果照新民黨嗰個建議咧，去提高足球同埋賽馬嘅投注稅率嘅話咧，咁佢哋相信咧可以為政府嘅收入帶嚟增加咧額外嘅52億元啦嚇。咁呢個又係咪值得去到諗下咧？即係可以去到調整呢個嘅博彩税咧？都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嘅嚇。咁啊，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資深嘅會計師，就係會計師公會嘅前會長陳錦榮啊。陳錦榮你好。 你好，你好。 系咁，经常都提到咧，就系话而家香港嘅税基狭窄啦，吓呢个都系好多人士分析嘅时候都提出嘅一个问题啦。咁其实而家喺香港财赤嘅情况之下，你觉得有冇需要去到调整税制咧？ 应该一定有空间去调整嘅。嚟到优化香港嗰个长期嘅竞争力啦。 咁你有冇一啲特別嘅一啲睇法？譬如話係邊啲嘅税項可以開徵或者上調稅率咧？ 反為我係覺得，即係如果要長期調整增強呢個香港嘅競爭力嘅話咧，譬如話香港政府可以諗話向譬如話啲家庭 office 啊、大家族嘅啲 office 啊。地區性嘅HQ 啊嘅總部啊，嚟到吸引佢哋喺香港設立呢個辦公室啊，或者設立呢個公司啊，係俾多啲稅務優惠佢哋。咁樣嘅話咧，亦可以增加呢個就業機會啦，同埋所帶來嘅呢個一連串嘅有關嘅帶動嘅經濟活動咧，係對香港長期咧係有好處啦。咁稅基嗰方面咧，反為係間接稅啊，其他嗰啲可以諗啦，或者係俾多啲稅務優惠嘅個人，譬如話之前你話呢個租金嚇、啊，租金嗰個可以減卻呢、這個。税嗰個方面嘅，咁呢啲可以幫到年青人，對於住宿啊嗰方面咧係有幫助嘅，咁呢啲係可以去考慮咯。 係，咁而家都有啲人去評論話咧，即香港都比較依靠呢個嘅賣地收入啦，或者係直接税啦，即係薪俸税、利得税啦等等。 嗯。 咁呢啲咧都係好受經濟環境嘅波動所影響嘅。咁就譬如而家係香港出現咗疫情嘅打擊啦，咁都令到呢啲收入咧可能會就係受到影響啊嚇。咁而家即係唔同嘅政黨，我哋頭先都去到傾到啦嚇，就係話希望開徵一啲新嘅税項，譬如話係資產增值税啦，或者系咧，就系上调呢个股票嘅买卖印花税啊，等等嘅。你又同唔同意呢啲嘅方向咧？ 每一种税项咧，都一定系有正面有反面嘅。咁你头先提到话资产增值税咧，咁资产增值税系可以去研究嘅。咁但系要经过一定嘅 due process 啦，一定嘅有序嘅讨论啦。經過公眾嘅討論咧，先至可以將利與弊咧作出一個平衡嘅評估啦。咁資產增值税咧，其實香港咧亦有好多因為冇資產增值税咧，有好多其他帶引到其他嘅唔同嘅背景嘅公司喺香港成立咧，就嚟到 take advantage 嚟到攞呢啲咁嘅優惠嘅。咁如果增加咗嘅話，會唔會影響到香港成為？資產嘅呢、這個manage 呢個管理資產嘅中心咧，會唔會影響到呢樣嘢咧？咁又要考慮喎，呢、這個又係背面嘅喎。咁所以間接税嚇，而家你頭先講到，主持人你頭先講到話直接税係會增加。咁香港以往咁多年咧，都因為直接税嘅簡化同埋嘅低稅率咧，亦係吸引咗好多外資嚟呢度設點嘅喎。 咁如果係要增加嘅話，會唔會亦係會打擊嗰樣嘢咧？咁利與弊、正與負咧，就要作出一個平衡嘅一個評估，先至可以定奪呢個咁嘅改變策略咧，究竟對香港嘅實質嘅情況咧，依家現時評估全世界嗰個經濟嘅環境啊，同埋喺地區性香港嗰個競爭力啊，需唔需要同我哋已經好長期嘅對手咧嚟到比較啊？等等嗰啲嘢都係要去深思去考慮嘅。 嗯，咁而家即係見到香港係出現咗今個年度出現咗3000亿嘅財赤啦，咁儲備都得返8000亿左右啦，咁你點樣睇嚟緊嗰幾年嘅一啲政府嘅呢個財政嘅情況呢，會唔會都出現即係一個結構性嘅赤字，或者即係可能幾年都逃唔出呢個赤字嘅情況呢？ 挑戰就一定係好大㗎啦，但係冇嘢話係冇可能嘅，應該係要去多啲去思考 outside the box， 唔係好似以前咁樣，淨係靠賣地啊，淨係靠賣地所攞翻嚟嗰啲税項嚟到支持啦。咁如果直接税嗰方面，如果增加直接税咧係有限制嘅話，有一個唔係好大嘅空間嘅話咧，咁我哋要向其他税基，譬如話間接税啊，譬如話其他嘅。stamp duty， 你頭先都有講到話交易股票交易嗰個transaction 個 levy 會唔會可以去諗咧？咁呢啲亦都有佢嗰個負面嘅，就係、是、香港始終都係呢個金融中心啦嚇，依家金融嗰個支柱係撐住香港啦。咁如果加嗰個 transaction levy 會唔會對於從業啊，對於嗰個吸引力咧係會有影響咧？都係要考慮嘅。咁所以即係每樣嘢都要經過一個好詳細嘅討論啊、深思啊咁嚟到做。 嗯，好啊，唔該曬陳錦榮，多謝你嚇。 好，唔該你。 陈锦明咧就系会计师工会嘅前会长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大家对于呢个香港嘅税制啊，有冇啲咩嘅建议咧？我都欢迎打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嗱，电话旁边咧，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立法会议员、实政原卓嘅召集人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我见你都有就住财政预算案俾咗意见啦，咁有一啲嘅税项嘅一啲建议噶，包括系引进累进制嘅一啲资产增值税同埋股息税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 ？OK， 我哋咧今时今日我攞翻啲数字出嚟吓， 系 我哋政府收入咧最大范有几嚿嘢啊，印花税有700亿。利得税又1300亿，薪俸税又600亿，卖地收入1200亿，咁啊博彩税又200亿，即系大致上呢几嚿嘢啦。咁我就觉得咧，因为我之前见财爷咧讲起派钱啊，成咧佢就话咧国际评级机构即系嗰啲Moody 啊佢哋咧就觉得如果我哋嗰个储备唔充足，有即系必时之需要去使嘅话咧。他们可能会降我们级，因为我们的税基太狭窄，因为只有这几个东西。那如果税基阔一点呢，那就即是如果有时你要储备多一点少一点呢，他们就会计算在内。那我就一路都记得这句说话，那就一路跟他说，我们比起其他地方呢，我们其实就有没有销售税啦，没有资产增值税啦，没有股息税啦，有几个大东西呢是冇嘅，咁當然啦，我哋好多年前試過銷售税，咁社會好強嘅反應，咁呢個就好多年前嘅事。我記得當時咧，係因為嗰啲人話你政府根本都唔需要呢筆錢，咁你走嚟搞新税做咩咧咁？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搞税同埋搞新税唔係為搞而搞，你係有需要你就真係要諗。咁點解話而家有需要咧？就係、是、第一，我哋而家儲備去到8000亿。我又想財爺再派錢，又整啲消費券出嚟，冇咁1000亿就得7000，佢話未來一兩年嘅赤字，反彎手去到4000-5000，咁我長遠我一定要去引進新税種嘅，呢、這個第一。第二咧就是、其實今日好多交税嘅咧，都係基於一啲經濟活動喺度交税。係，咁啊，對於有產階級嗰啲資產增值升值咧。其实你都有听过的啦，很多人呢其实就是他的资产一路上升， 但是他可以没有收入的。 嗯。 他可以呢在经济活动方面很少，不过他的砖头一路升值。 嗯。 啊、那当然啦、啊、我们现在如果港资人真的借住在地就不是说连股价啦，是不是股价升值了不用比税，那人没钱比的嘛。那一定是你卖出的时候，那你卖出的时候和你之前买入有个距离呢，基本上今天我们不用比税的嘛。 嗯。 是不是、 嗯、 那你都知道啦、啊、是不是、 嗯、 那这个啱不啱呢，那就问啦，那我同好多即是普通人讲住公屋啊或者无产阶级呢就话好唔公平，呢、這个就导致社会贫富悬殊越嚟越严重㗎啦，即係有产同无产。咁就觉得呢係咪佢亦都应该贡献啲呢，咁我又諗落呢其实都不无道理。 是是。但田北辰啊，即有啲人都提出啦，就係话其实香港都唔少业主啦，咁其实亦都係好多人去买卖物业呢都有唔同嘅理由嘅，譬如话係即为仔女去到买物业啊等等啦。咁变咗如果你去即资产增值税呢，相信其实影响嘅人呢都唔少㗎喎。你点样睇嗰、那个即对市民嘅影响啊？ 首先讲一讲先，而家讲緊係累进嘅。累进呢就係、是、真係大額那些先計的。OK， 那當然這些細節要政府說啦。啊，那你買棟樓的你由200萬去到300萬賣出就100萬的，那這個用不用打税呢，那就是薪俸税而已嘛，是不是？可能細額那些你就不打咯。那當你去到賺5萬、8萬元一個月那些，我們現在薪俸税給錢的。那你同樣的原則就是去到累進的，你棟樓千零万买卖出的就3000赚了2000，那那里是不是可以想想呢，那所以首先就是讲一个累进的性质跟大家讲讲。 Okay. 那第二呢、嗯、还有就不是说买楼要打税，现在已经有印花税了嘛、 嗯、 而是讲跟你即是赚了个 part， 是不是应该都付出一点、 嗯、 你明白吗、 嗯OK， 另一个建议呢我哋见你提呢就係、是、呢个红酒税啊，又可唔可以讲下呢，因为即係之前其实都即係好多人都提出过研究过㗎啦，咁而家再提出系点解。 红酒税同好多嘅好多嘢一样，不如用一个例子啦、汽车第一次登记税你都知道汽车呢有啲差唔多唔使俾税㗎嘛。OK， 有啲就俾好高好高嘅税率㗎嘛。係睇你个车价同埋你啲引擎啊，同埋你嗰啲嗰、那个马力啊嗰啲噶嘛， 嗯 ，OK， 用呢个原则去引落一啲我哋所谓叫做特别嘅消费品啦、啊，系咪？咁特别嘅消费品，即系简单嚟讲，你系分奢侈品同普通嘅需要啦。咁、 嗯、 你好多产品都会有嘅，红酒系一个例子。红酒你话几百蚊嗰啲，我真系唔想打税，系、嗯、咪？咁香港好多原因點解需要即係一個紅酒市場啊，成日多啲人飲紅酒，亦都對社會餐飲有幫助。咁但係你話去到過千嗰啲，咁有冇得諗呢？幾千蚊嗰啲有冇得諗呢？ 嗯， 所以嚟嚟去去都有一個累進嘅原則。我唔係針對紅酒， okay， 只不過紅酒係一個例子。你可以係其他嘢都得㗎。 係、okay， 其他奢侈品係咪都應該徵税呢？ 系，用累进嘅形式咯，即系同汽车一样，即系其实用翻汽车首次登记税个形式啫嘛。 OK， 嗯，好啊，多谢你啊，田北辰，多谢你啊，有机会再同你长谈啊，时间关系。田北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咧系实政圆桌嘅召集人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大家有点睇咧，可以一齐讲下。电话旁边咧有听众 Amy 喺度啊 ，Amy 你好， 你好啊， 请讲 啊，其实我。聽咗頭先阿葉太啦，同埋田北辰佢講咗嗰啲提議咧，其實好似大家都一定係有啲道理嘅。但係我想講就話，如果對個社會個影響相對比較細咧，我覺得就應該田北辰去話徵收呢、這個。例如豪宅啊嗰啲，或者系一个累进税，即系越贵，佢其实越俾得起。所以就算叶太解释啊，点解唔征收，就是、因为啲父母可能卖咗半身层楼去帮子女买。但我觉得如果去到咁富贵嘅，根本都我唔相信佢嘅资产净系得一层楼，话卖咗俾个仔女就要负担唔到税咯。所以其实系个别真系负担得起嘅，应该都唔介意作出少少贡献翻俾政府或者个社会。咁另外红酒税咧，其实 未必是針對紅酒而是事實上、我記得很多年前香港好景的時候呢、啊、唐英年做財爺的時候呢他是減了紅酒税，咁當時就可能話關於紅酒貿易方面想刺激下啲 trading 啊或者 whatever， 但係其實近幾年咧世衛都知道即係酒精係即係十大致癌物之一，如果酒平得就係中資，佢話要十八歲滿十八歲先去買，但係太平有啲我知道，就算老人家佢身體可能已經有其他三高位其他內臟嘅問題啊長期病，佢哋都會因為啊誤以為紅酒有益就即係飲過多咗，甚至有啲酗酒啊，造成交通意外問題。所以其實如果酌量喺紅酒方面，因為係以前好景嘅時候減噶嘛，咁如果而家再加翻，我相信對社會反彈啊震盪可能冇其他咁大。仲有一樣就係、是當時亦都我唔記得係咪唐英年啦，呢、這個就減化妝品税，減化妝品税。咁化妝品佢，我記得嗰陣時個台爺咧話可以等啲人靚啲啊，開心啲啊咁樣。但其實化妝品如果佢職業需要啊，或者已經有經濟能力啊成熟嘅人咧，佢唔介意俾啲税。但如果完全減冇唔需收税化妝品咧，而家連啲學生都化咧，其實。 就應該Amy覺得應該可以考慮一下啦。好多謝曬 Amy 嘅電話，我哋聽聽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油街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啦，一大車多。而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係維園落橋位嗰段咧就慢車，龍尾去到海豐園。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士打道東西行嘅龍尾分別係中環廣場同埋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係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喺理工大學灣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排到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其他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是车多的，龙尾去到东山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升三蚊，比亚迪股份248.4升4.4，阿里巴巴258.6跌6.4，美团375.2升3.2，小米集团30.95跌1蚊，中芯国际28蚊跌0.5，盈富基金30.06跌2仙，香港交易所515蚊升8蚊，中国平安100.5系跌7毫，中国移动48.95跌5仙。五大升幅股份：中国金控、中国稀土、四环医药、福瑞医疗科技、德泰新能源集团。五大跌幅股份：罗马集团、Talk Standard Corporation、Presta、福纺控股、亮晶控股。美元兑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52，日元103.44，瑞士法郎0.888，加元1.263，人民幣6.463，英磅兑美元1.372，歐元兑美元1.214，澳元兑美元0.777，新西蘭元兑美元0.721。港金收报17,290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68.35美元，卖出价1,869.6美元。港汇指数100.4，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接近柯达大厦，而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交通都是繁忙，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街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交通繁忙，车龙排到

嘅集會啦，咁就係一啲反修例嘅集會嚟噶。咁後來咧，咁就有九名嘅民主派人士嚇，包括係黎智英啦、李柱明啦、吳凱兒啦等等嘅九名嘅民主派人士咧，就被控告，被控告咧就係、是、組織同埋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啊嚇。咁呢件案件咧，其實會將會好快咧就會開庭審訊噶啦。咁、那個問題咧就出喺律政司所聘用嘅做檢控工作嘅大律師身上面，因為咧佢早前咧就係、是、委聘咗英國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 咧去到嚟香港咧就處理呢宗嘅案件啦。咁亦都已經係獲得高等法院咧嘅批准嚇，用一個專案認許嘅方式咧就為呢件案件出庭噶啦。咁但係咧喺消息係發表咗之後咧，咁喺英國咧都好多嘅輿論咧就討論呢件事啊。咁包括咧英國嘅朝野嘅人士咧嚇都有就住 David Perry 咧去到接手呢单嘅案件咧发出评论，咁其中咧就系英国外相蓝韬文咧就更加批评咧 David Perry 咧系唯利是图啊吓，咁而佢哋嘅前外相啊，咁亦都系咧有发表意见啦，咁就话咧系今次呢件事件咧系一个即系政治检控啊等等，咁啊好多嘅攻击咧就落喺呢位 David Perry 嘅身上面啦。好啦，去到寻日咧，寻日朝早律政司咧就发咗一个声明，就话咧系Perry 咧就系对于有关嘅压力同埋咧豁免强制检疫嘅安排系表示关注。咁于是咧律政司咧就话，由于咧就是公众利益啦，咁同埋咧审讯日期已经就快到啦，就决定咧就委聘另一名嘅律师咧去到如期处理呢件案件嘅检控工作。咁而寻日咧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咧喺见记者嘅时候咧都见到，就系话咧英国咧就系有好多媒体報道咧係唔同嘅壓力啦、批評啦、針對阿 Perry 係唔公平嘅咁，亦都話咧係覺得感到驚訝，就是、一位鼎鼎大名嘅英國御用大律師嚟香港辦理一件案件，竟然喺英國咧係引起大量不公平偏妥嘅攻擊同埋意見啊！咁好啦，呢件事件咧就除咗喺即係法律界之外咧，其實社會都好多討論啦。咁啊，黃偉豪點樣睇今次嘅事件咧？係咪話受到英國輿論壓力咧？ 嗱，我諗輿論壓力就一定存在噶啦。但我覺得呢件事件咧，有趣嘅地方係睇翻即係背後唔同方面嘅一啲嘅安排或者一啲嘅部署啦。咁其實你見到今次呢件案件只係涉及一啲非法公眾集會的案件，其實都不是說一些很嚴重的案件，其實有沒有需要一個英國那麼知名的律師，有些人的批評就說喂很勞民傷財，其實香港都很多律師可以接這些案，你做什麼一個英國律師呢？所以我想整件事件背後的想法就是說，即係喺我哋國安法之後啦，或者即係近排好多中國同埋其他國家，包括咗中國同英國嗰、那個外交上嘅爭拗之後咧，其實我哋一方面咧就好想話我哋嘅法律制度有自己嘅特色，反映到我哋自己嘅情況。即係我哋要保障國家安全，但另一方面，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又好想有一啲外國知名嘅律師啊，甚至最近討論亦都係牽涉到嗰、那個終審法院嘅一啲非常任嘅法官啦，亦都有英國法官啦，應唔應該繼續留任啦？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就牽涉咗，即係一方面我哋就更改咗，即係根據國安法之後更改咗我哋嘅法律制度。咁但呢個法律制度咧，或者一啲法律嘅安排啦，就未必得到西方社會嘅認同。咁但係我哋又想繼續得到西方社會咧，或者西方嘅法律制度咧認同翻我哋，其實個司法制度咧係健全嘅，係接符合國際社會嘅期望嘅。我覺得成件事嘅爭拗其實就牽涉到即係大家嘅落差，或者國際社會同翻香港而家最新嘅政治形勢嘅一啲落差嘅一啲矛盾咯。 係嗱，頭先黃偉豪都提到話，即係點解呢件案件會揾呢個嚟自英國嘅御用大律師咧？咁因為今次頭先都講啦，今次嘅案件咧係涉及咧九名嘅民主派人士咧係涉嫌係組織及參與非法集結咧，就係一個咁樣嘅案件嚟噶。咁老實講，咁其實香港真係過去都出現好多一啲咁嘅類似咁嘅個案啦。咁今次咧，即係政府去到委聘一位嚟自英國嘅御用大律師啊，佢要嚟到香港咧，去到處理呢件嘅案件啊。咁都相信咧，嗰個嘅費用咧會係有一定嘅啦嚇。咁同埋咧，就係呢件案件，即係頭先都講啦，可能其實香港已經有好多嘅時候。即係咪真係有需要咧？去到即係喺英國嗰度委聘一名御用大律師嚟到處理咧？呢個係有啲輿論都提出㗎。咁而另一方面咧，其實都見到咧， 今次咧，點解政府其實可以委聘一啲外國嘅大律師嚟到處理案件咧？咁啊，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尋日都有提到嘅，咁就係話咧，可能會因應一啲案件嘅複雜程度啦。咁同埋，如果呢件事咧係對於香港嘅法律發展會有幫助嘅話，咁有時咧唔單止係檢控方啊，可能辯方咧都會去到委託一啲嘅外國嘅大律師嘅。咁而呢件事咧，亦都係頭先講啦，得到法庭嘅批准嚇。咁但係咧，亦都係回歸翻我頭先嗰個論點啦，即係呢件案件如果係咪真係要複雜到，或者係個爭拗點係多到要又揾一名嘅外國嘅大律師嚟到處理，去到咧就係推動香港法律嘅發展咧，呢個都可能係一啲人嘅爭拗點啊。 嗱，我諗咧呢件事件或呢個案件嘅複雜程度咧，就唔係純粹案件本身。就而係喺翻成件事件嘅被告咧，係一啲喺香港又好啦，或者喺國際社會都好啦，係一啲好知名嘅民主派人士啦，甚至即係有啲人係即係覺得當中涉及嘅人可能係即係香港嘅民主嘅領袖，或者國際嘅國際社會眼中嘅即係民主之星啦。咁所以我諗其實點解律政司有個考慮，就希望有個外國籍嘅檢控官咧。亦就係關於即係香港嘅觀感問題，就唔想俾外國有個觀感就話，即係香港咧而家就用翻自己嘅法律作為武器，打壓緊香港嘅民主聲音啦。而係話，喂，我哋好公平公正嘅，其實負責審訊唔係負責審訊啦，即係負責檢控嘅人士咧，都係一個英國即係國際社會喺國際上邊好有知名地位，亦都即係法律地位好高嘅人士，希望減退翻成件事件嘅政治性。咁但係點知咧喺呢個委任嘅過程裏面咧，已經將成件事件咧就政治化咗，連英國外相都出埋聲。我諗呢個係佢哋始料不及㗎。 嗯，好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大家對於呢個事件又有啲咩睇法咧？都歡迎打電話嚟咧，同我哋一齊傾下㗎。嗱，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位嘉賓一齊傾啦，就係咧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啊，謝偉俊你好。 你好。 首先想问一下咧，就系今次 David Perry 嚟唔到香港处理呢宗嘅案件咧，你觉得对香港嘅法律司法制度有冇啲咩嘅影响咧？头先黄伟豪就话，其实本身请外国大律师，可能就系想希望咧，就系有一啲嘅外国大律师去参与，即系对香港嘅司法制度都有啲认可，但系而家嚟唔到啦，会唔会有咩影响？ 长远嚟讲，当然我唔敢讲，因为始终而家成件事都系。其中一個案例啫，因為可能好多其他特別關於法官嚟香港主審啊呢樣嘢，因為而家英國都好多唔同嘅意見出嚟啦。咁但係或者成件事本身嘅初衷係點咧？咁大家都可能聽過下，即係律政司揾外援嘅時候啲準則啦，包括嘅案件本身嘅複雜性啊、敏感性啊，或者俾人感覺上一啲嘅公即係中立啦，即係唔想有一啲嘅律政司本身嘅人去做咁。咁今次係點解呢？咁表面呢件案件其實就牽涉到唔係好多問題嘅啫，一啲係簡單嘅控罪，亦都係失信證據上都唔會係太複雜。而且我如果冇記錯、冇理解錯，都係一個地方法院嘅案件嚟嘅。咁通常地方法院案件都唔會揾即係外援，特別唔會揾即係英國嘅御用大律師過嚟嘅。咁今次呢個安排的而且確咧係比較特別嘅。咁正如你剛才都介紹咗啦，會唔會當中牽涉到比較即係顯赫嘅一啲嘅民主派人士啊？咁甚或如果喺法律界裏面咧，唔知會唔會俾人感覺就係唔想本地嘅大律師，大家互相有一個認識啊，或者認知之間唔方便啊、尷尬咁呢啲好多嘅因素咧，可能就係當中嘅考慮啦。咁但係今次的而且確咧，有少少所謂 backfire 咗啦，即係本來嘅原意咧就弄巧反拙咗啦。咁我諗而家仲係睇下事態發展嘅。 系，点样睇咧？即系英国嘅舆论咧，即系喺政府委托 David Perry 去到处理呢件案件之后，英国咧的确有好多人咧去到攻击佢，即系觉得咧系即系香港质疑今次香港政府嘅检控决定啦，咁同埋觉得咧 David Perry 咧唔应该接受呢单嘅案件，你点睇咧？ 我谂唔同角度睇啦。咁首先David Perry 都唔系第一次嚟香港啦，以往系都多次嚟香港处理啲大案啦。第二就係、大家可能都唔知道咧，其實有時揾英國用大律師嚟香港咧，費用方面咧仲平過抵玩過香港本身嘅用大律師或者資深大律師，因為佢哋嘅收費方面咧，除咗話要機票之外、酒店之外咧，其實收費咧往往咧就都相對係冇香港咁貴。咁 Jay Perry 本身可能就或者因為佢都知名度好高咧，做過多次咧，會唔會都幾識收錢咧？我就唔知啊，暫時冇咁資料。但係我覺得今次咁做法咧，政治之餘咧，當然政治因素好大啦，但係亦都突顯咗 幾樣嘢，一就係、是會唔會將來有啲英國嘅律師嚟香港做案咧，都會有一啲嘅同樣嘅考慮，會需要比較敏感啲處理咧。第二就係、是或者某程度上，我都覺得一啲嘅偽善存在嘅，因為英國不嬲都強調咧，就係、是、一個即係任何人都可以揾到佢想揾嘅，或者係喺或者金錢上負擔得起嘅律師大律師代表佢咧。咁譬如如果一個係被告突然間揾個英國大律師過嚟，咁如果就算係香港相當唔受歡迎嘅一個被告咧，咁係咪因為咁咧？英國方面有可能會喂話呢、這個 Perry 係掛住掘金啊，應該幫呢啲咁假設啦。我而家講嘅例子，譬如話張子強咁啦，大家都識嘅，大家都知道係咩事幹。咁如果咁此例一開嘅話咧，會唔會係其實對於成個制度方面，大律師唔係好強調啊，即係所謂即使嚇、即使暫原則嘅咩咁？咁雖然我都留意到坊間或者事實上個原則本身咧，會唔會適用於海外大律師？會唔會適用於控嘅檢控方定還是即係被告先可以引用咧？會唔會有例外？例如話，如果牽涉到重大嘅社會不公義，會有例外咧？咁呢啲合問都可能大家會多啲認識一下，或者多啲去討論一下呢個問題咯。 係啊，謝偉俊，我想問一下你咧，因為今次嘅事件咧，直接或者間接就因為英國外相出咗聲啦。咁你覺得即係我諗呢樣嘢對於香港司法制度國際上嘅聲譽都有啲影響。咁你覺得如果長遠嚟講要即係令到國際社會對我哋司法制度充滿翻啲信心，即係唔會再作出啲咁嘅抨擊，你覺得有啲咩建議或者有咩嘢係政府可以做嘅？ 暫時冇咩可以做噶啦，因為咧喺即係五眼聯盟聯手打壓香港情況之下，你做乜都咧，總有啲藉口，仲有啲機會咧去批評。而客觀嚟講咧，事實上香港嘅司法系統、司法制度咧。大家都可能留意到一個國際性嘅指標，香港係第16名嘅，其實都唔差嘅，比美國仲高添嘅。咁當然輕輕會次於英國啦。咁但係以一個咁細嘅城市嚟講咧，香港嘅傳統係相當之高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為咗政治原因咧，咁當然今次即係外相批評香港，唔係淨係真係好客觀地好真係或者冇任何政治背景情況之下做得，而係一個刻意地，大家都如果相信稍微留意一下國際時事一兩年都知道咧，無論香港點樣做啲乜嘢咧，就算你話好似立法會被衝擊咁簡單啦，喺香港人眼中就話當時嘅英國美國眼中咧，就只不過係一啲人去抗議，咁啊警方打壓佢哋係唔啱。調翻轉，如果發生喺英國、發生喺美國咧，就會係話啲係暴徒咁。咁呢啲雙重標準咧，大家已經大開眼界噶啦。咁今次只不過再開次眼界咁解啫。 嗯，鄭偉俊嗱，又點樣睇咧？就係、是、往後啊，政府做律政司啊，仲應唔應該即係喺一啲情況之下去到聘請一啲外國嘅大律師嚟香港辦理案件咧？因為即係今次咧呢件事件咧，可能都影響啊，以後律政司去到請呢啲外國嘅大律師啊，咁佢可能隨時咧呢啲大律師咧就接受呢個委聘之後咧，都會受到類似咁嘅攻擊啦，咁另一方面咧，我都留意到有一個輿論嘅位咧，就係有啲建制派人士就話啊，其實香港有乜需要咧去到依賴呢啲嘅外籍嘅檢控官咧？有啲人甚至話咧，即係律政司亂籍添啊，即係揾翻英國嘅大律師嚟做，點解咧？咁你覺得以後應唔應該繼續請外國嘅大律師啊？ 我諗調翻轉答啦，亂籍呢個講法咧，我就覺得有少少誇張咗嘅，因為不嬲咧就香港請英國律師、大律師嚟，大律師應該係嚟香港呢個傳或者係做法傳統咧，都幾多噶啦。咁當然，隨著香港本身嘅司法制度或者香港本身嘅大律師人數多咗、經驗多咗、能力強咗咧，基本上理論上就唔應該隨便需要揾外國。特別英國嘅御用大律師嚟嘅，但係我或者答翻你個問題咧，最重要就睇下係咩類嘅案件。你話仍然都係好複雜嘅，例如一啲嘅重大嘅詐騙案啊，牽涉好多複雜嘅案情啊，或者一啲嘅技術性比較強嘅案件，例如話一啲嘅國際嘅，例如知識產權案件啊，或者喺船務方面案件啊，或者喺稅務方面案件咧，我哋都仍然有時係需要揾先，或者喺嗰個範疇裏邊頂尖嘅。御用大律師嚟香港幫我哋提升翻或者幫助香港嘅水平嘅，但係如果你話本身一啲好基本嘅平常嘅刑事案件咧，我覺得理論上其實真係唔需要有嘅，除非我剛才最早期講過嗰個原因，例如話敏感性啦，例如話功立性啦，或者係相比嚟講咧，香港可能揾唔到一個相若嘅，但係可能仲平嘅一個御用大律師組啦。咁譬如今次呢件案件咧，就係香港嗰隊嗰個辯護嘅團隊咧。 都落置咗唔少嘅香港嘅或者相当知名嘅资深资历嘅高嘅要大律师去做或者资深大律师去做呢，咁要喺剩返嗰啲人选里面再搵个相若嘅旗鼓相当嘅而唔怕即係以一敵十嘅要大律师呢，又或者同有关当事人冇一啲交情嘅都唔容易嘅，咁所以呢个可能会最先点解要咁做法揾一个同香港人唔识嘅咧，咁呢个都系原因之一嚟嘅。 但经过今次嘅事件之后咧，可能律政司以往后要委聘一啲外国大律师嚟香港做，会难咗噶咯。佢哋可能即系考虑多咗问题啊，咁样即系会唔会自己喺自己本国都可能受到一啲嘅舆论批评啊咁噶咯。 我谂或多或少都会，无论系律政司本身或者系被委任嘅大律师，可能都会考虑多一样嘢。特别如果牵涉到唔系一啲相对嚟讲简单直接嘅技术性案件，好似刚才所讲嘅知识产权啊、船务嗰啲，而系牵涉到一啲嘅重要嘅政治背景嘅案件咧，我相信双方都可能会多啲考虑嘅。 嗯，好啊，多谢谢伟俊，多谢你吓。 唔该晒 ，thank you。 谢伟俊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黄伟豪啊，咁啊，谢伟俊就认为就今次都可能咧都即系其实咧往后佢都认为咧系律政司都要继续系有需要咧系到请一啲嘅外国大律师嘅，咁但系佢都承认咧即系可能以后咧都会系难咗噶咯吓。 嗱，我估计咧又唔可以一刀切嘅，我估计如果系一啲好政治性嘅案件，即系牵涉案件嘅人士系一啲民主派人士，犯嘅法系一啲即系我哋嘅西方社会觉得系一啲政治罪行啦、集会啊、游行示威咧，我觉得就可能会少咗啲大状上嚟噶啦。即系起码我觉得最叻嗰阵唔会嚟啦。咁你差嗰啲都冇谓用啦。咁但系我谂其他嘅商业案件暂时都仲系问题未必好大嘅。 我点样睇我头先引述嗰啲建制派舆论咧？即系觉得其实政府根本就唔需要去到聘请一啲外国大律师嚟嘅。即系香港咧就已经有足够嘅，即系或者加强一啲本地嘅司法界人士嘅培训，其实已经处理到啦咁。 嗱，我谂亦都系讲翻个问题。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其实嗰个国际社会的认同啊、尊重好紧要。因为我哋有好多外国人喺香港活动啊、投资啊，好多国际嘅机构。咁所以其实呢个聘请外国嘅律师，甚至喺我哋嘅法庭里边，亦都有一啲非常任嘅外国嘅法官咧，其实系帮助翻我哋提升翻国际社会对我哋嘅司法制度嘅信心嘅。咁所以我觉得有某程度上其实都仲系需要嘅。 吓、啊，不过即系你话如果要邀请一啲海外法官嚟香港，咁以往都系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啦，咁就有一啲喺香港嘅一啲非常任法官咧外籍嘅，咁都因为即系喺国安法生效咗之后咧，咁都有辞职嘅情况啦。咁虽然未知道佢实际嘅原因，咁但系都可能咧令到即系邀请外国嘅司法人员咧都可能有啲难度吓。转头再倾。 有关条例修订会包括列明公职人员具体宣誓要求、监誓人安排同埋违反宣誓嘅法律后果。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重申，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台北驻美代表萧美琴早前说，获邀出席美国总统就职礼。朱凤莲就事件回应传媒提问时重申，中方敦促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有关规定，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他说民进党当局任何伎俩和借口都掩盖不到台独本性，又指民进党当局必将自食恶果。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西部。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日早上最低气温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嘅消息，咁就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重复一次啦，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是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沙福道，后车少啦，近住九龙塘会那段多车的，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而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啦，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仍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接近金钟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那段都仲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兆麟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吃海鲜，梗系要吃外国空运噶啦，生蚝就要法国同澳洲噶啦，日本嘅海鲜我都中意噶。 兰子吃海鲜唔使食进口嘅，本地海产唔使经过长途运输都好正噶。 听住逢星期二朝早十点四，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etch 之 本地鱼龙篇》， 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嘅迷思。 《谣言止于 Fetch 之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律政司咧就将会咧系换啦，就系呢个黎智英等九人咧就被控非法集结案嘅一个主控官啊，咁就由咧本身系委托由英国嚟嘅御用大律师 David Perry 咧，咁就要换咗一位本地嘅律师咧去到处理呢件案件嘅检控啦。黄伟豪话：我哋一直都讨论紧呢个话题啦，咁其实都睇翻即系而家喺香港一个咁复杂嘅政治环境底下咧，即系由国安法生效咗啦。但同时呢亦都是即政府都好想是有一啲嘅外国嘅一啲大律师呢嚟到去到帮手呢去到处理某一啲嘅案件。咁睇嚟呢都即要去到吸引啊外国嘅司法人员呢嚟香港度做嘢呢，可能都遇上唔少挑战喎，很多。 我又觉得都有啲嘢可以做嘅，咁好明显就係香港而家比即其他西方社会嘅国家司法啊，或者嗰個執法嘅層面上面咧，就俾人覺得即係個印象唔係幾好啦，或者唔係好公平啦。咁其實我頭先都想即係講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呢啲咁唔公平嘅形象啊，或者印象係點樣嚟咧？好多時咧，你會見到其實即係好警方好多時有好多大規模嘅拘捕啦。咁你好多時都係覺得哇，咁大規模嘅拘捕，扣留咗40个钟，一定好多證據啦。咁又攞咗好多翻去，唔係喎，最後又放曬，跟住冇檢控嘅，咁所以又俾人覺得，喂，會唔會其實係一啲威嚇嘅手段咧？其實冇乜證據又揾你翻嚟，即係扣留你40个钟咁樣。咁所以我諗其實呢啲嘢都係好多外國記者會望住嘅。咁外國嘅傳媒啊報導咗，亦都影響到外國嘅市民對於香港嘅睇法。 咁啊，因為人哋民主國家啦，咁其實點解外相南都文出聲？梗係佢覺得嗰啲選民會認同佢，佢先敢出聲啦。咁所以我覺得當咁多隻眼全世界都望住我哋點樣執法嘅時候咧，我哋喺執法過程裏邊咧，一定要俾人覺得我哋係一個公平同埋公正嘅。咁所以好多好高調嘅大規模嘅拘捕，我就覺得應該係有確實嘅證據先去做啦。咁唔好話搜完曬啦，跟住又好似冇咗件事咁樣。 啊，咁喺複雜嘅即係政治環境之下，咁究竟？即係外國嘅啲司法人員嚟唔到香港，咁究竟係個責任喺邊度咧？係外國嘅輿論令到呢啲人唔再敢嚟啊，或者香港頭先你講啦，即係可能司法嘅形象都俾人一啲即係可能近期一啲負面嘅感覺咧嚇。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啊！嗱，電話旁邊就請嚟另一位嘉賓就係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啊，梁家傑你好， 係你好， 大家好， 係你又點睇 David Perry 嚟唔到香港呢件事啊？ 首先 David Perry 不是一个司法人员来的，他是一个私人執业的英皇御用大律师。但是呢，刚才你都提过这个英国外相蓝韬文呢，其实他早几个月呢在英国的下议院呢都曾经是发表过一番言论的，大家都可能记忆犹新。就是他说呢，他觉得可能适当的时候英国政府咧要考虑停止英国嘅中即系最高法院啊吓嘅大法官咧系嚟香港充当我哋终审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啊。咁嗰度真系讲紧司法人员啦吓，因为佢当时讲紧嘅咧就系话打香港嗰、那个即系法治嘅制度同埋司法自主同埋独立咧。是受到好大的挑战，或者他们觉得是败坏了的时候呢，那他如果找他们即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来做非常任法官呢，那就即可能有些情何以堪的感觉啊。那其实今次呢、David Perry QC 即御用大律师受到蓝韬文的批评啦，以及呢是影子的即系工党啊，影子嘅嗰、那个叫做咩 ？Justice Secretary 嘛，即系 司法大臣啦、 司法大臣啦、都系咧公开批评佢啦，就觉得咧，喂，你冇理由系真系净系向钱看噶，因为喺英国人嘅或者喺英国政府啦吓咁讲啦，喺英国政府嘅眼中咧，呢一条港区国安法咧系同我哋一直行緊嘅普通法原則作為指導，作為基礎啊，同埋行事準則嘅嗰套即係刑事嘅程序審訊嘅法律咧，係有好多唔係即係格格不入嘅地方啦、甚至係對於人權嘅保障係唔足夠嘅咁而。你而家系接受呢、這个，即系喺英国政府眼中吓，系一个即系政治检控啊，而且根据嗰条法律咧，亦都系你政府方面咧系已经公开讲咗系唔接受嘅吓、即系觉得有好多问题嘅。咁你作为一个英皇御用嘅大律师。你是不是应该是即是在英国政府眼中啊是有些助纣为虐呢，咁咁呢一种呢、這个出发点呢，我是明白的啊。咁同埋我亦都想同大家讲一讲呢，其实呢种复杂的嘛，因为佢而家讲緊嘅是即是你是不是参与或者组织或者即是鼓励人参加一个未经批准的游行啫，咁呢样嘢咧就唔系咁复杂嘅。咁你郑若骅攞紧几廿万人工一个月系嘛？就算你自己唔披甲上阵啊，你即系部门里边都有好多大律师或者资深大律师啊，系可以胜任啊，系嘛？咁就算你自己惊即系输啦，咁样算啦。咁你喺香港揾一啲资深大律师吓，帮你去披甲上阵啦，我相信都有人愿意嘅，系咪？ 咁即係我覺得你去到英國請阿 David Perry， 跟住佢受到自己祖家嘅即係大律師嘅專業團體啊，即係或者大律師，即係佢嘅司法影子司法大臣啊，或者外相嘅批評咧，而佢係可能知難而退啊咁啊，而家當然唔清楚係咪佢啦，知難而退咧，因為鄭若驊嗰個公告啊唔清楚。 而佢都冇回答正面回答呢相關嘅問題啦。 佢都冇正面回答啦嚇。咁你唔能夠話哦，咁呢樣嘢又人哋影響香港內政啊，又影響自己香港嘅司法獨立，係你自己去越境，你自己唔咩啦嚇？跟住咧，你又唔喺香港揾資深大律師啦，你去英國聘請，咁然後英國佢自己祖家有一個咁嘅看法嚇，對於香港呢一條法例有咁嘅看法，對於今次呢個起訴係有一個看法，咁然後咧佢哋即係自己覺得嚇佢嘅英皇御用大律師係唔應該做一樣英國政府都即係好唔支持嘅。喺香港進行嘅刑事檢控有咩問題呢？即、 okay. 係我唔覺得咩問題喎。 梁家傑啦，因為即係其實法律界咧有一個嘅原則啊，即譬如香港大律師行為守則咧有一個原則就係話咧，大律師要有一個不可拒聘啊，即係所謂 cap rank rule 嘅嚇。雖然咧嗱，阿 David Perry 就唔係即係對於香港嚟講一個海外嘅大律師啦，咁但係咧就道德嚟講，其實佢收到呢個嘅委聘，佢接受，咁其實有何錯之有咧嚇？咁第二我問第二先，因為咧就同時間咧今次英國嘅輿論咧，對於 David Perry 嘅攻擊咧，有啲人都覺得係唔公平嘅嚇，因為咧就譬如話有啲人就指出啊，英國外相藍濤文就指控 David Perry 嘅事咧，佢都提到話國安法嘅嚇，即係擸埋一齊嚟講。咁但係今次個案件其實就係唔涉及國安法嘅咁所以有啲嘅可能都源自一啲外國輿論對呢個案件嘅一啲唔理解啊，所以作出一啲咁嘅攻擊啊咁喺呢個咁嘅攻擊對於 David Perry 都好唔公平喎，係咪咧？ 嗱，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呢个英国嘅朝野咧，起码开咗声嘅人咧，都系好一致地咧，系去展述啊，英国政府喺呢一个香港嘅最新嘅政治环境之下，对于喺香港嘅一啲即系政治人物啊，作一个大型嘅拘捕同埋。呢、這、一個檢控咧，佢有自己一個睇法嚇。咁、呢個睇法咧，就係、是、人哋嘅，可以講人哋嘅家事啦，係嘛？因為佢哋即係英國政府嘅一個立場咧，當然佢對於呢個前殖民地， 係啊，梁家傑係 嚇發生嘅嘢， 繼續講嚇，繼續講 係嚇發生嘅嘢，佢梗係睇法噶，係咪？咁頭先你講嘅嗰個話拒接嘅不能拒接嘅原則呢，首先第一，正如你都指出咗啦，即係佢係就算係都係英國大律師公會或者英國嘅大律師佢哋嘅原則啫，咁對於海外嘅聘任呢就係咪適用呢，我好懷疑啦、啊、第二呢就即係一般我哋嘅理解呀，如果你話不能拒聘，咁通常咧就係驚咩咧？就驚有一啲譬如受到政治迫害嘅人啊，或者有一啲係即係惡貫滿刑嘅罪犯，佢好難揾到人去幫佢辯論啊，辯護啊，因為辯護者咧隨時可能咧係會被個權貴咧嚟到去即係迫害嘅，即係等於最近你聽到嗰十二港人案咧，有兩個內地律師係被司法部除牌一樣。咁所以呢一個咁樣嘅不能拒絕聘用嘅所謂的士站原則咧，我覺得最主要針對嘅咧，就係一啲即係去保護一啲大律師咧，佢係去幫一啲不見容於權貴嘅被告人咧去辩护嘅时候咧就最适用嘅。今次咧，即系就算你喺香港发生都好，就算 David Perry 系一个香港嘅资深大律师都好啦， 其實佢唔係一定要接受嗰個政權嘅委聘嚟到去做，起碼就咗一半香港人係認為係政治檢控嘅工作㗎喎。因為呢個我覺得同我頭先我理解嘅呢個所謂的士站原則不能拒聘呢係兩件事嚟嘅。因為如果你個政權是要即係進行一個起碼就咗香港一半人認為係政治檢控嘅嘢咧，咁又因為你自己律政司司長咩飛啦，佢係資深大律師嚟嘅喎，佢可以批及上陣噶，係嘛？咁你唔能夠話哦，我而家出去揾一個資深大律師，佢因為自己嘅一啲原則信念嚇，佢唔去接呢單案，就話佢有違呢個的士站原則，我覺得唔係好。正確的演繹咯， 阿梁家傑你好啊，喂，我想問多你一個問題啊，即係有啲人嘅講法就話，喂，其實香港法律人才仔仔啊，即係法官又好多，律師又好多，咁其實而家啲外國嘅律師唔肯嚟香港，或者唔願意嚟香港，或者甚至遲啲可能甚至有啲外國嘅法官唔想嚟香港做呢個非常任法官，咁其實都冇乜問題啊，香港咁多法律人才，你對於呢個睇法係有咩回應呢？ 九七年之前咧，黃偉豪，我哋。都是经过一番的努力和折腾呢才可以在终审法院呢是引入一些在这个自由这个叫做普通法、世界里面很显赫的地位很显赫的大法官呢是加入做非常任法官。个理由呢就是好似煤矿中的金丝雀啊，系嘛？因为以前咧英国开矿咧就冇而家科技咁先进啊，嗰啲矿工会带啲金丝雀入去个矿坑，咁金丝雀咧对于譬如矿坑有沼气啊，或者个地动山移啊咁咧，佢嘅敏感度咧系比矿工咧系高好多啊，所以当佢哋见到嗰啲金丝雀系即系夺笼而出嘅时候咧，佢知道自己都要出嚟噶啦咁。咁其實呢樣嘢好重要嘅，就係、是、一個警示啦。但係更加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是、香港係國際城市，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嘅法治嗰個精神係咪得到貫徹？個制度係咪完好咧？如果能夠有一啲喺普通法世界裏面地位顯赫嘅法官咧，喺度參與審訊咧，就俾到人哋信心。而且你哋都知道嘅，因为普通法咧系建基于判例嘅，所以咧我哋譬如喺终审法院或者喺其他国家嘅法庭，我都可以引用加拿大、澳洲、英国、印度，甚至巴基斯坦等等地方，佢哋普通法嘅原则产生出嚟嘅判例咧，可以互相参照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冇咗呢一个咁嘅即系叫做。背书啦吓、啊，即系其他嘅显赫嘅法官，来自普通法地区嘅法官咧，甚至佢好似金丝雀咁样夺坑而出嘅话咧，咁香港就点样仲可以说服即系普通法世界或者成个世界啦，喺香港做生意嘅人咧，香港做生意咧系受到一个即系法治嘅保障咧，咁呢个重要性就喺呢度啦吓。 明白。 好啊，唔该晒梁家杰，多谢你啊， 多谢晒， 冇客气，拜拜。 刚才接受访问嘅系资深大律师梁家杰啊，吓，黄伟豪有冇咩回应啊？ 嗱，我谂即系点解头先问阿梁家杰嗰个问题，其实即系其亦都系佢嘅回答，亦都同我嘅睇法都系差唔多啦，即系都系其实外国。即係一啲顯赫嘅法官或者一啲法律制度健全嘅國家或者法治精神係好得到世界讚頌嘅國家認同翻香港個法治精神或者法律制度其實係好重要。咁而家有個律師唔嚟，咁我覺得就係一個警號嚟㗎啦。咁因為你即係正如我哋頭先都提過，即係其實阿藍通文嘅講法係話可能法官都唔嚟嘅。咁你法官都唔嚟我嘅時候咧，我其實香港嘅法治嘅水平喺國際社會嘅眼中咧，亦都會急劇下降。咁希望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啊！ 住宅 關事， 村屋 關事， 唐樓 關事， 寫字樓 關事， 地鋪 都關事， 工廠大廈 梗關事， 斜坡招牌簽結物 通通都關事，一切土地問題、房屋問題、屋宇署通通都關事。电视节目《格外留神》，真人真事改编，以戏剧形式，让大众对屋宇署的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加强楼宇安全意识。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25啊，由陆宇光和今晚评论员黄伟豪在这里。黄伟豪，我们讨论一下疫情的发展。 好啊好啊好啊， 本港呢今天是新增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的，其中呢63宗是本地个案，而呢也都有31宗呢在油尖旺区的，也都有16宗呢是暂时源头不明。因应着就是油尖旺区都出现了一些个案群组，所以早前呢政府呢就是将佐敦油麻地一个嘅区域咧，就划为一个嘅指定区域啦，吓咁就系要求咧，即系一啲嘅情况之下咧，佢哋要做啲居民咧系要做强制检测噶。咁而计呢个油麻地之后咧，政府亦都系咧深水埗，亦都系划定咗一个咧就系指定嘅强制检测嘅区域吓。咁之后咧就系揾一啲嘅承办商啦，去到做一啲嘅流动嘅检测啦。咁亦都系发现咗一啲嘅个案嘅。咁但系呢个问题就系、咧，其实系好啦，你划咗一个嘅区域去到做强制检测啦，咁但系其实个执行方面咧都有好多即系值得商榷嘅，或者社会好多讨论之处啊。咁首先咧就系呢轮咧都有啲嘅区议员咧就讲到话，其实深水埗嗰个划区系比油尖旺嗰个区咧系大咧差不多一倍吓，咁同埋咧就系见到深水埗嗰个嘅过去一段时间嘅确诊个案就并冇油尖旺咧咁多噶，咁点解都要划深水埗嘅一个区做一个嘅强制检测咧？咁第二方面咧就系因为呢啲地区咧都系好多嘅旧楼啦，甚至里面有好多嘅劏房啊，亦都有好多嘅人口流动啦。點樣去揾曬咧？就是、相關要指定強制檢測嘅裡面嘅一啲逗留過嘅人士啊、居民啊出嚟咧，成為咗個大問題啦嚇。咁即係可能劏房咧，就根本大家都唔知道裡面住咗幾多人都好啦嚇。另一個方面咧，就係呢啲地區咧都有一啲嘅少數族裔嘅人士啦嚇，咁佢哋都未必係精通中英文嘅，咁所以喺呢個溝通方面咧都出咗問題嘅。咁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啦，好啦，你強制檢測啦。但系你冇同時咧就冇呢個禁足令，咁即係話咧，其實啲人咧可以係自由流動嘅嚇。咁你話要佢檢測啫，咁佢走去又唔知道啦。佢可能係來來往往嚇，佢都唔知道究竟掌握到咧呢個區究竟有幾多人，好似好多問題咁啊，黃偉豪係咪咧？ 嗱，我諗咧，其實最大嘅問題咧係政府好似咧經常都想用翻國內即係內地嘅情況，就係話用一個小區式嘅管理。就達至到清零嘅做法，咁但係其實香港嘅現實環境咧就同國內係好唔同嘅，咁我覺得其實應該政府應該做嘅咧，其實佢好難係封死一個區啦，即係冇咁嘅資源，亦都冇咁嘅配套啦。咁好似正如你頭先所講，其實好多嘅疫情都係集中喺一啲少數族裔啦，或者係一啲居住環境較為惡劣嘅人士身上啦。咁反而點樣去透過教育啊？支援啊，或者執法啦，因為我亦都見好多區議員啊，或者當地街坊投訴啊，其實喺啲公園啊都好多人士唔戴口罩聚集嘅，反而喺呢幾方面做多啲就好過我哋真係諗住啊整個小區出嚟，最終可唔可以封鎖咗佢咧？我覺得呢條路其實短期之內都行唔通嘅。 系，咁同時就係、是、都見到呢輪咧，都好多嘅啲社區人士咧，就自發去到做一啲嘅宣傳教育啦，咁同埋一啲嘅物資派發啦，啲區議員啊、社區組織咧就係做好多嘢啦，咁亦都係咧就係見到頭先你講啦，即係呢個地方咧就係除咗有啲人可能唔守規矩啦，即係戴唔好個口罩啊，亦都咧喉管有好多問題啊嚇，咁你要去到處理呢個區嘅疫情嘅時候，咁除咗你做檢測之外，係咪都時候都要檢查一下啲喉管嘅問題咧？ 我覺得政府應該全方位去做嘅，同埋頭先好似你所講，而家好多嘅支援要靠社區組織去到做，其實政府係做得最快最多資源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唔應該純粹將個精力就集中喺嗰個小區嘅管理啊、封鎖啊，應該多啲同唔同嘅組織或者機構合作咧，咁就可以事半功倍啦。 聽緊節目嘅朋友，唔知道有冇啲都係住喺油尖旺區或者係深水埗區，都受到呢個強制檢測令嘅一啲影響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本港新增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6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40多宗，再多5座大厦要接受强制检测，当中2座位于强制检测范围入边，分别是吴松街121号同埋渡船街7-10号，其余3座是葵涌安荫村德荫楼、蓝田丽港城第5座同埋旺角富荣花园第2座。在检测区域内的佐敦常安大厦一间护老院，一名80岁院友初步确诊，无病征。多间医院共有4名护士确诊或初步确诊，医管局再次呼吁员工要注意保持社交距离，暂时不要聚会。另外，明爱医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74岁确诊女病人离世，本港累计167名确诊患者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科学委员会建议聚焦复星、BioNTech 和阿斯利康两款疫苗，并定出最优先接种的群组是院舍院友和职员，其次是医疗机构人员及其他有较高感染风险的必要服务人员，60岁或以上人士，第三是16至59岁长期病患者。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估计在农历新年之后开始，透过政府主导的疫苗接种计划为市民接种，目标是在今年内免费为大部分市民提供疫苗。他强调，政府会安排全港18区设立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者通过私家医院或诊所为市民注射。内地维权人士许志永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正被羁押，下午首次获准与律师见面。许志永的女友李乔楚在社交网站说，两名北京律师梁小军和张磊下午到山东临汾一个看守所，以视像方式会见与外界失联超过一年的许志永。李乔楚引述律师说，许志永状态尚可，心态平和乐观，好高兴见到律师，非常关心外界的信息。律师将近一年来国内外大事概要告知他，亦都将外界的关切向他转达。许志永感谢各方关心和支持，表示做真正的公民，追求自由、公义，爱得中国，无怨无悔。许志永是新公民运动发起人，2014年曾经因为聚众扰乱公众场所秩序罪成，判监4年。许志永同多名维权人士前年12月初在厦门参与聚会之后，一直被当局搜捕，直至去年2月15号在广东被带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表示，东京奥运将如期举行，没有替代方案。巴克接受共同社访问时说，自己对奥运会的安全和成功举办负有全面责任，又说有意在5月配合圣火传递到访广岛原爆为止。分析指巴克的说法否定了取消或者再延期东京奥运的可能性，但不排除限制观众人数，甚至不设现场观众，闭门作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烟霞，明日早上最低气温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漆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咁就喺漆咸道南去大角咀近理工大学快线有意外，一带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的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都开始挤塞紧，车龙排到近骏星工厂大厦。咁就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环宇海湾的快线有意外，龙尾近骏星工厂大厦。至於較早前太子道東去觀塘方向近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一大消散，現在龍尾去到界限街近書院道。 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接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落田心村去显径、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嘅时候就记得要减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一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劏房嗰啲佢嘅情况，香港测量师学会前会长何巨业， 最大问题就是佢哋接驳呢啲嘅排污管咧，我都睇唔到有呢个反虹吸管或者系所谓通风管嘅接驳。咁即系话咧，呢啲嘅座厕其实好容易有吸力嘅，吸走咗水风。这个就普遍呢类旧楼呢个劏房咧存在嘅问题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黃偉豪喺度啊！咁講緊嘅咧就係關於深水埗咧，就係劃出咗一個指定區域。咁如果咧嗰個大廈咧就有一人確診嘅話咧，咁就係嗰棟大廈嘅人士咧都需要做強制檢測啊！咁亦都係歡迎嗰區嘅居民咧就係做自愿檢測嘅。咁政府咧亦都係揾咗一啲嘅承辦商啦，檢測嘅承辦商，咁就喺譬如係楓樹街嘅遊樂場嗰度咧設置一啲嘅流動檢測站啦嚇。咁今次嘅檢測的承辦商呢就叫做呢是這個的上達生物科技，今次呢就跟以往的檢測好像有少少不同，因為呢他們用了一個所謂雙軌的檢測、是除了一般都會做的核酸檢測之外呢，其實他們頭一陣還會做多一轉呢就叫做抗原快速測試、抗原快速測試呢他們承辦商就說呢其實可以20分鐘就知道結果了、相較呢核酸測試咧就需時大概一日咧，咁就係快好多啦。咁亦都承辦商都講到話咧，其實喺呢個嘅流動檢測站咧，就係設立咗之後咧，都見到咧揾到一啲嘅初步嘅確診個案啦，喺深水埗嗰度嚇。咁所以大家都去關注究竟呢個技術係點樣嘅咧嚇，準確程度係點咧，會唔會可以更加多嘅應用咧嚇？咁黃偉豪話：，不如我哋都請呢個公司嘅代表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嚇。電話旁邊咧有上達生物科技嘅董事長同首席執行官焦彦圖先生喺度啊。焦彦圖你好， 你好啊 ，Hello， 係 各位好。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一下呢個嘅抗原嘅測試啊？究竟係個技術係點樣噶？ 是，咁其實呢個技術呢，我哋就係將一個好傳統嘅技術，咁就係一個驗印棒技術，將佢加以改良，咁呢就將佢呢由驗印變成去驗呢、這個新冠嘅病毒嘅抗原。係啦，咁因為其實我哋即係疫情開始以嚟呢，咁我哋都知道即係核酸測試一定會係個金標準嘅，因為佢始終係比較準。咁但係因為佢嗰個需要喺中央個實驗室度做啦，需要專人去做呢件事啦，所以亦都好多好昂貴嘅儀器啦。咁所以即係佢係有一啲唔足夠嘅地方。 咁啊，咁所以一直個疫情演化到至今，咁其實會大家會見到，即係如果有一種方法係能夠快速攞到一個結果，係會有佢嘅啊可用之處咯。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哋二月份開始就已經去做呢、這個啊呢、這個抗原快速測試嘅一個研發，咁一直即係去到即係啊十月十一月就有呢、這個啊成果出咗嚟啦啊。 咁即係大概嗰個技術原理係點樣咧？咩叫抗原測試咧？就同核酸檢測有咩唔同咧？ 嗱，咁核酸檢測其實就係去檢測呢個病毒裏面嘅 RNA 啦，就係佢嘅一個基因嘅物料啦。咁佢核酸測試佢就係一個叫做 amplification， 即係個擴增嘅程序。咁所以咧就比較容易係咁樣去檢測得到，亦都會做得比較準。咁呢個抗原嘅測試咧，就頭先都講過啦，就同呢個驗孕棒嗰、那個技術係相似嘅。咁就係去檢測呢個病毒嘅一個抗原，即係一個蛋白質咁樣嘅做法，係啦。咁就同驗孕棒相似，就係在於即係驗孕棒就係去驗小便裏面嘅一種蛋白質啦。咁就知道嗰個人有冇大肚啦。咁呢個抗原嘅快速測試就係去 check 呢、這個個色子裏面有冇呢個病毒嘅存在咯。係， 可唔可以再詳細講下做呢個抗原測試個程序係點樣㗎？你頭先話色子啊，咁點樣做法呢？ 係，咁呢個我哋係用一個鼻腔嘅色子，咁所以就係有一支色子啦。咁然後就放入個鼻窿度，大概一寸。咁所以就係即係唔會話係好不適嘅，或者可能係真係要專業人士先可以做到嘅。其實自己一般人都可以自己幫自己去做採樣啦。啊，咁喺個喺呢個鼻腔嗰度係大概撩十下。咁然後咧就將佢放入一個我哋嘅特殊嘅溶液嗰度。咁喺呢個溶液嗰度咧，佢哋就會將呢個病毒去拆開，將佢裏面嘅一啲蛋白質分析咗出嚟。咁然後咧，我哋就會將呢個溶液咧放落去一個好似就係驗孕棒咁樣嘅一個試劑盒嗰度，滴三滴落去。咁然後等20分鐘就會有結果啦。 咁所以今次你哋喺深水埗枫树街做嗰个嘅检测站，系咪都系类似咁？个流程会系点样噶？ 嗱，个流程咧，一个双轨嘅做法，咁就系即系既会做呢个核酸测试，亦都会做喺职场去做呢、這个快速嘅检测啦。咁所以即系一般居民排完队去登记咗资料之后，咁然后就去护士站嗰度采样。咁采样嘅时候咧，咁喺枫树街嘅同事咧，咁就会做两个test 嘅採樣啦，即係既會做呢個快速測試嘅鼻腔色子嘅採樣啦，同時亦都會做呢、這個即係傳統核酸測試嘅採樣。咁然後咧，咁個居民就可以離開噶啦。咁但係我哋職場咧就會將嗰、那個鼻腔色子咧就馬上喺職場去做呢個快速測試啦。咁然後20分鐘就有結果。 係，咁其實你哋公司咧就過往一段疫情嘅時間，承接過幾多政府嘅檢測嘅工作咧？咁你哋都有一個嘅準確度嘅統計喎，係嘛？ 是啊，冇錯。咁即係其實由12月頭開始，我哋喺麗晶花園，即係其實都算係即係呢個流動採樣中心嘅始祖啦。咁喺嗰度開始之後，咁一直其實有喺黃大仙東頭村沙田嘅圓明村何文田九龍城葵青區以至於瑪嘉烈醫院，到最近嘅啟晴村，到而家嘅深水埗都係即係我哋都有做呢、這個沿用呢個方式啦。 個準確度係點啊？ 個準確度咁我哋即係喺過去呢成個月嘅 study 裏面，我哋就做咗超過9200幾個測試啦。咁而每一個測試都係一個快速測試，同埋傳統嘅核酸測試係可以做到一個相同嘅對比，因為佢哋都係同一個病人去採樣去做呢件事。咁我哋得出嚟嘅結果就係即係嗰個陽性嘅準確度係 93.33%， 咁呢個陰性嘅準確度就係 99.95%。 我 亦都關於個流程嘅問題，我想問翻嘅，即係因為嗰個抗原快速測試咧，就係需要20分鐘。咁其實喺呢20分鐘裏面咧，嗰個被測試嘅人咧，其實係咪都喺翻嗰個測試站裏面，定係其實佢可能行咗開去，到時發現佢陽性嘅時候，捉翻佢翻嚟㗎，定係點㗎？ 係啦，因為即係始終嗰個陽性嗰個機率係比較低啊，所以我哋都好難話即係要所有人都要留喺度等呢20分鐘。咁所以基本上即係一般居民採完樣就會離開㗎啦，咁就唔會留喺現場，係啦。 另外我亦都想問翻，因為我睇翻個技術，即係正如你所講，好似驗孕棒咁樣。咁其實驗孕棒就我哋可以即係隨處喺啲藥房啊都買到嗰啲即係居民啊人士可以自己試。有冇機會呢個抗原快速測試都可以即係變成好似真係啲驗孕棒咁樣，即係俾啲市民可以好輕易咁樣得到到。咁佢得閒就可以自己測試一下，即係起碼得個安心。有冇咁嘅可能咧？ 有啊，即其實呢個亦都係即我哋一開始研發呢個技術嘅初衷嚟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喺藥房啊或者網上都可以買得到我哋呢個嘅試劑盒嘅。系啦， 个费用贵唔贵噶？会唔会好昂贵噶？嗰个测试盒？ 个费用就唔会嘅，咁个费用而家大概系120蚊嘅做法系啦。 嗯，都想问一下咧，我都睇翻少少一啲过往嘅资料咧，譬如话外国咧都有一啲嘅抗原快速测试试剂啦，咁但系咧佢哋就话当时试剂嘅敏感度咧就系即系80%至90%啊，咁我讲紧嘅咧就系韩国嘅 SD Biosensor 啦，同埋即系美国雅培啦等等都有试过呢啲嘅抗原快速测试，咁但系佢哋嗰时个敏感度系讲紧80%至90%，咁你头先所讲咧，你喺香港做嘅数据咧就有93%至99%嘅准确度啦，系咪？技術有改良啊，還是係即係可能個環境都有唔同咧？ 咁每樣因素都有嘅。咁首先咧，就係即係我哋係好難得喺有香港政府嘅同意之下咧，就能夠喺社區做到呢個9000多樣本嘅一個總合嘅數據。咁所以其實呢個數據係有一個公信力，同埋嗰個因為嗰個病嗰、那個樣本量係比較多啊。咁所以即係最終得出嚟嗰個準確度係比較可信，咁同埋同時間咧就係即係對比起其他國外嘅一啲呢啲咁嘅牌子去相比咧，其實我哋係有我哋嘅優勢，因為第一就係我哋已經係喺研發呢啲嘅快速測試，其實我哋有超過20年以上嘅經驗，咁所以其實我哋一直以嚟都對呢啲快速測試佢裏面嗰、那個製作啊，以至於佢嗰個質素啊，我哋都係即係非常之有經驗咯。咁同埋再加上咧，就是、我哋本身有加入我哋公司嘅一個核心技術喺入邊，係令到呢個抗原能夠喺我哋呢個特別嘅溶液裏邊係能夠分開得最好，同埋能夠檢測得比較準確咯。 係，咁我見譬如話咧，而家香港嘅醫院嘅急症室咧，都有一啲嘅快速測試嘅嚇。咁不過佢哋叫做快速核酸嘅測試啦嚇。咁對比起你哋呢個嘅快速嘅抗原測試嚇，有咩分別咧？你覺得？ 大家都係快速啦，咁但係個情況就幾唔同嘅，因為即係佢始終核酸測試咧都要用到一啲嘅儀器啦，咁所以咁同埋佢嗰個價錢都會貴好多，咁同埋佢只能夠係每一個樣本逐個咁樣嚟做咯，咁所以佢就冇一個傳統核酸測試，即係可以一次過去做100個、500個樣本咁嚟得咁快咯。 我想問多個問題，因為而家好多時，譬如我哋講開疫苗，又話哇嗰啲變咗種嗰啲疫苗係冇用嘅。咁如果測試上邊咧，其實係咪即係只要佢係呢個即係病毒嘅時候，就無論佢點樣變種，我哋都測到㗎？ 是的，咁呢個其實我哋一開始去設計呢個技術嗰陣已經有考慮過病毒變種嘅問題，因為其實病毒變種不外乎都係喺佢個表面嘅抗原係會去發生變化，令到佢能夠個侵略性更加好啊咁樣。咁但係我哋今次檢測嗰個抗原咧，係呢個病毒裏面嘅一個蛋白質，喺個病毒體內嘅一個蛋白質。咁所以即係其實佢會受呢個變種嘅機率係比較低嘅。 嗯，仲有一個問題咧、就是，就係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其實係自己一啲社區人士咧，都可以自己去攞嚟做一啲嘅試驗嘅嚇。咁、你就話都唔使一定話醫護專業人員去到做呢個抗原檢測嘅。咁、其實個應用嗰個可能性係好多嘅、哦。有冇同政府傾過話，即係譬如係？即係再廣泛啲去用呢種嘅技術，咁去讓可能好多嘅行業啊，呢個時候關閉咗嘅行業，如果有咗呢個快速測試，可能都有機會開翻噶咯。有冇同政府傾過呢？ 有嘅，其實呢個亦都係我哋希望能夠達至嘅一個結果啦。咁但係畢竟即係呢個數據都係啱啱先完成，咁我亦都係即係最近先將呢個數據去交俾政府。咁佢哋都係持一個開放態度去了解呢件事，然後都係有一個係咯開放嘅態度去同我哋去商討有咩地方係可以用得着。 嗯，好啊，唔該曬你嚇，唔該曬你。 O K， 唔該。 蕭燕圖先生咧就係尚達生物科技嘅創辦人嚟噶。嗱，黃偉豪啊，頭先咧都講啦，呢個尚達生物科技咧，其實都係睇翻咧係一個香港本地嘅一個生物科技初創企業嚟噶嚇。咁亦都睇到，即係隨住個疫情發展咧，咁好多人咧都係做緊一啲唔同嘅科研啦嚇，無論係疫苗啊，以至到呢啲檢測嘅科技咧，大家都做緊嘢，好多人都好努力咁做緊嘢。係咪真係有機會即係可以盡快咁去擺？ 擺脱呢個疫情咧？ 嗱，我覺得測試係一個好重要的一部分，因為你如果唔測咧，咁你又點樣去到防止即係佢去擴散開去咧？咁所以我又都好希望，即係如果嗰個技術好似頭先我哋嘅訪問當中係咁可靠又快速，咁我就覺得最特別嘅亦都好平啦。即係我諗，即係雖然120蚊，即係佢講話大概120蚊到，都唔係一個即係真係好平嘅。咁但係我諗好多人都可以即係付出到啦。咁同埋政府如果願意投入資源嘅時候，咁更加可以大量咁提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契機嚟嘅。因為呢一樣嘢咧，我又覺得同翻我哋過往所擔心嘅一樣嘢出嚟，政府好多時話要開翻某啲嘅鋪頭啊，某啲嘅行業啊，就係講緊話我哋安心出行要下載個 app。咁對於 app 要下載咧，就好多私隱問題就好驚啦。咁但係對於呢個自己做嘅自己嘅快速測試，我覺得個憂慮就可能低啲，係嘛？咁所以可能呢一樣嘢對於我哋點樣可以重啟個經濟啊，令到我哋個經濟可以即係恢復翻快啲咧，可能呢個會提供到一個好大嘅機會咯嚇。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 你第一日识我咩？我梗系知啦。 正所谓不能只有我知道，等我帮你提名角逐今年嘅香港书奖啦。假如你喺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出版中文书籍，就可以上到去香港书奖嘅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噶啦。翻译作品都计数噶。 提名期延长去到1月27日。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法医研究所， 我哋活着，所以我哋感受到。当我哋唔再感受到，系咪代表生命终结？有冇可能仍然活着，但系对所有事冇晒感觉？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1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黄伟豪咧喺度自由风自由风呢个节目嗰度噶。呢个时间咧讲一讲咧就系美国啊吓，咁就拜登已经喺今日呢个香港时间凌晨12点几咧就系宣誓就职吓，成为咗美国总统啦。咁咧佢个演说咧亦都大家好留意住啦，咁就系以美国团结咧作为主题去到发表呢个就职演说噶。咁佢都讲到话咧就系呢个日子咧系美国嘅日子啦。亦都系民主嘅日子啦吓，咁亦都系话咧呢个系一个庆祝民主事业嘅胜利。咁佢就职咗之后咧，亦都系随即签署咗即10几项嘅行政指令啦。咁见到即系好多都系推翻咧，就系前总统特朗普嘅一啲嘅行政指令嚟噶吓。咁其实咧呢啲嘅政策咧就系特朗普留低落嚟啦。咁见到咧就系仍然都有好多嘅支持者咧，就系系为即系特朗普嗰边咧，就系有一定嘅支持者咧，仍然存在住喺美国社会嗰度嘅。其实拜登要讲美国团结，即系从何谈起咧吓？ 黄伟豪，其实如果短期内咧要团结系比较困难嘅。你知道今次唔单止系拜登赢咗啦，即系对面阵营啦，即系特朗普阵营，即系心心不忿嘅原因就唔系话，我唔够票啦，心心不忿就系一直都有个阴谋论啦，就话其实就系话民主党喺选举里边系出千嘅。有好多係即係佢哋嘅 slogan 就係話你偷咗我場選舉啊嘛，咁所以好多係假嘅。咁所以我覺得短期咧，如果你要收復呢個分裂得咁大嘅國家咧，係比較困難。咁但係如果你睇翻點解美國分裂咧，即係當然好多原因咧。有啲人嘅我講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有社交媒體，咁你淨係睇特朗普嘅網頁，咁啊即係俾佢洗咗腦，咁所以你就好唔中意民主黨啦。咁呢個當然係其中之一，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嗰個經濟嘅原因啊。經濟原因咧，你要睇翻好多特朗普支持者其實都可能啲中部啊、白人啊、一個低學歷啊、或勞工階層，咁佢哋其實喺即係好多研究或者嘅分析都係講翻，佢哋其實喺克林頓年代開始中美建交之後，或者個中國入咗 WTO 之後咧，即係好多嘅美國生產線移咗去中國之後咧，其實係個利益受損嘅。咁所以點解特朗普咁受歡迎？因為特朗普係提倡翻將成個工業嘅生產咧就搬翻嚟美國。 Made in America 係嘛？即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咁所以我諗，如果拜登真係要團結翻成個美國咧，除咗口號之外咧，佢有啲實質嘅政策咧，使到呢批支持特朗普嘅支持者喺經濟上面，佢覺得受損嘅情況咧係可以恢復到，唔會覺得其實外國嘅生產啊、新移民啊，對於佢哋嘅經濟嘅生活啊、經濟條件咧，仲係一個好大嘅威脅。 嗯，咁同時間咧，都大家非常之關注，即係作為香港人咧，都關注到係拜登上台之後咧，中美關係咧會點樣發展啦？咁見到咧，中國咧都喺拜登就任嘅時候咧，咁就作出咗一個對於美國一啲人士嘅制裁啦，對20幾人咧進行制裁。咁其中咧就包括咧就係特朗普年代嘅國務卿蓬佩奧啊。咁點樣睇呢個嘅阿黃偉豪點樣睇呢個中國嘅制裁舉動咧？好似都喺呢個拜登就職嘅時候就即係為美國咧就刮咗一巴，可唔可以咁讲 咧？其实你睇翻咧，每次有新总统啊、新政府上任咧，即系对于美国呢、這个即系可能咁多敌人嘅国家啦，即系全个世界都好多人未必好中意佢啦，咁都会做一样嘢嘅，就系测试下新政府嘅一个立场同埋谂法。因為你要知道咧，呢個唔單止係一個新嘅政府，同一個新即係另外嗰邊嘅政黨嘅政府啊嘛。即係你話如果係新政府換個總統，但係都係同一個黨派嘅就冇問題啦。咁而家由共和黨換咗民主黨啊嘛。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好多唔同嘅國家咧都想測試一下，即係呢個新嘅政府對於自己究竟係好強硬啦，定係話啊唔係嘅會即係軟弱少少嘅。咁譬如伊朗啊、北韓啊，都即係其實都有啲動作或者有啲聲音出咗。咁我覺得中國同樣都可能係測試緊呢個政府嘅一啲對自己嘅政策，咁所以你今次睇個制裁咧好有趣，即係如果佢一個有趣嘅測試咧，又唔可以太輕手喎，即係你太輕手佢冇反應，哇，可能你做得唔夠嘅，又唔可以太重手喎，即係太重手，哇，咁人哋被迫強硬啦，你可能將即係佢而家最嘅主要官員制裁，咁所以今次嘅中國動作咧，我覺得又恰到好處，即係佢又制裁你好高級嘅官員，就係、是、一個即係個武慶，咁但係佢其實又係卸咗任嘅咯，即係已經唔係官員，係一個中國係一個美國嘅普通嘅公民，咁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中國想透過這幾個事件想測試一下現在新的政府對於自己的態度是不是還像特朗普政府那麼強硬的一個做法來的。 點樣睇咧？又點樣睇咧？就係、是、拜登班子嘅對華政策咧。咁因為即係拜登要上台咧，咁其實就佢嘅後任班子咧，都係過去一段時間咧係有上參議院接受議員嘅一啲聽證啦嚇。咁啊見到咧就係、是、拜登嘅國務卿啊布林肯咧，咁就出席外交呢、這個參議院嘅外交關係委員會啦。咁當中都有展述佢對於中國嘅關係嘅啲睇法。咁啊布林肯就咁講啊，就其實咧都有。好话咧，佢认同咧特朗普对华出出更加强硬嘅态度啊，咁啊只系咧唔同意佢喺几个范畴对华嘅采取嘅方法啫，咁但系实际上咧系原则正确吓。首先佢咁样讲，即系大部分都认同啊特朗普嘅对华态度先啦。第二咧就系佢亦都系提及咧就系台港、台湾同埋香港嘅议题。布林肯就话香港嘅民主正被践踏啊，又话咧就系希望可以接纳一啲逃离香港嘅人啦咁。亦都讲到话咧系对于台湾方面咧就话新政府会维持对台湾嘅跨党派承诺啊，亦都希望咧就系台湾喺国际上面扮演更加重要嘅角色。點樣睇拜登班子嘅對華政策？ 嗱，我諗拜登班子對華嘅政策咧，立場上邊就唔會好大嘅轉變嘅。咁因為你會睇翻，其實好多民意調查都顯示到，美國民眾對於中國嘅觀感係負面居多嘅。咁同埋你都見到啦，即係其實兩院啦嚇喺過去即係香港嘅社會運動上邊，亦都係通過咗兩個法案啦，即係香港自治法啊，同埋嗰個香港民主及人權法啦。咁呢個係兩黨共識嚟嘅。咁但係我又唔覺得會冇轉變。因為他自己都露了一些口風，即是、我們態度都很強硬的，但手段上面就可能會變。首先我覺得戰爭的危機就會降低一點，因為你會見到、當初台海的氣氛就很大衝突的，甚至有些人的想法就說特朗普為了選到就可能會發動這個軍事的行動的，所以他用了兩隻航空母艦就在一個、台灣海峽那裡就走來走去。這個通常都不是民主黨的做法來的，民主黨通常都是温和少少啊，大家即系傾掂佢啊，或者即系用嘅手段都係即係懷柔少少。咁所以我會覺得較為強硬做法可能會少啲。咁但係會唔會透過一啲 即係減少接觸啊、譴責啊、某部分制裁又唔可以排除，但我覺得短期內如果有軍事衝突啊，或者有啲好大型嘅衝突嘅機會，我覺得係低嘅。 嗯，最後少少時間咧，因為今次拜登嘅演說裡面咧都多次強調美國民主制度嘅價值啦，咁當然都係去到提翻咧就係早前啊呢個國會衝擊嘅事件啦。咁其實我哋可以從呢啲事件，即係從美國嘅例子點樣睇，即係美國嘅民主咧，佢哋係咪都上咗一課咧？ 嗱，我諗嗰個最重要就係團結啦。咁我諗個上咗一課咧，就唔好將人逼到去懸崖邊啦。咁好多時衝入去嘅人嘅民眾，其實都好關心翻自己嘅經濟啊，或者成個國家嘅發展。咁所以我覺得口號好重要啦，即係拜登嘅演說係講得好動聽啦，但係有冇具體嘅政策令到所有美國人都喺佢嘅管治底下得益咧？呢個即係團結最大嘅關鍵。 今日節目時間夠啦，拜拜。